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院长，我们今天的对手是谁？ 我怎么知道？是我参加比赛还是你们参加啊？ 这几天弗兰德忙着找广告合作，不但是现在这个花露广告，还有几个广告都在商量价钱之中，哪还有时间去关注比赛呀？ 院长大人，您也不能光想着赚钱，也应该关心关心我们吧。 臭小子，你有意见吗？ 没有。 虽然我是院长，但分工不同。放心吧，你们的对手这两天二龙都在观察，待会儿他会把你们下一场对手的详细情况告诉你们。我要提醒你们一下，这次要是得不到冠军，我可不会允许你们毕业。 正说着，大师和柳二龙一起走了过来。他们可没有弗兰德的表率义务，都穿着自己的衣服。大师和柳二龙的表情感觉上有些奇怪，从他们脸上史莱克奇怪读出了凝重的情绪。 你们预选赛第二场的对手很强，现在你们有三个选择。第一是放弃这场比赛，保存实力，毕竟预选赛积分前五的队伍都能够进入晋级赛和总决赛。第二是以上一场的阵容上场一战，但你们的胜率连1%恐怕都没有。第三，以全主力阵容出战，但就算能够获胜，你们的实力也肯定会完全曝光。 象甲宗你们听说过吧？七大宗门排行第六。你们今天的对手来自象甲宗所创的象甲学院，对方的七名参赛人员都是象甲宗的直系子弟，其中三人达到40级，另外四人也有将近40级的实力，可以说是象甲宗新一代的精英。 象甲宗， 听到这三个字，史莱克奇怪的表情都变得凝重起来。他们很清楚象甲宗这三个字代表着什么，就像七宝琉璃宗被称为最强的辅助宗门一样，象甲宗也有自己的称号，那就是最强的防御宗门。象甲宗的祖传武魂名曰钻石猛犸，是一种防御力极高的超级武魂，特性主要体现在力量和防御之上。同等级的武魂几乎没有魂师能够攻破他们防御，如果不是因为象甲宗并没有一位封号斗罗存在，恐怕他们的排名也不会仅仅在七大宗门中的第六。尽管如此，象甲宗宗主一名87级的魂斗罗也可以凭借自己强横的防御力叫板一些非主攻击的封号斗罗，可见其武魂的强大。 如果是在开阔之地作战，或许你们上一场的阵容还有几分机会。象甲宗最不擅长的就是速度，凭借游斗来消耗对手魂力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比赛擂台的面积就那么大，在这个面积内作战你们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对手虽然没有辅助魂师，但因为武魂相同，叠加的威力极其惊人。从理论上来说，为了最后的胜利，我建议你们放弃这场比赛，毕竟预选赛只要前五名就足以出现了，早期隐藏自己的实力并没有什么不妥 啊。要是 B 站的话，我的广告。 福老大，我看你是掉钱眼里了吧，眼光要放得长远些，万一小怪物们在这场比赛中受了重伤，对于之后的比赛就更加难以应付了。高级魂师学院中人才也不少，你不要忘了，他们面对的都是25岁以下的对手，如果他们也是25岁，当然没有任何问题，但年龄限制了他们实力的发展。 你们自己决定吧， 不然我们就都出场算了，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实力又如何？ 让别人预先知道我们的实力当然不好，这样对手就能够针对我们的情况做出战术调整。这预选赛或许没什么，但不要忘了，我们在总决赛和晋级赛中要面对的对手强大得多，失去了突然性对我们会很不利。 小三，你怎么看？你是团队的灵魂主控者，还是由你来决定吧。 战。 虽然唐三的回答只有简单的一个字，但就是这一个字却令史莱克学院众人精神同时振奋起来，一股强烈的战意从唐三身上弥漫而出。 老师，您说的三种情况我都明白，但我想还是有折中之法的。参加比赛，我们固然是想要获得最后的胜利，但同时也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实战能力和应变能力。如果面对强大的对手我们就退缩，对士气的影响将会很大。所以我想不如取中，在人员上我们调整一下，既不让所有隐藏的实力都暴露出来，但也要有足够的实力来应付对手。 说说看，你准备如何安排？ 我想这样，在上一战中我们史莱克七怪出场三人，这一战调整一下，由竹青接替泰隆出战，小奥接替酱猪出战。如果我们七个出战五人还无法战胜对手的话，那么我们又谈何获得最后的冠军呢？ 不错，很有针对性，看来你已经胸有成竹了。 胸有成竹说不上，在比赛中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但我认为这样出战是最好的方法，既没有暴露我们全部的实力，也让我们有了获胜的可能。 三少，为什么不让我出战？对手不都是防御和力量并重的魂师吗？有我在，至少可以在前面挡一挡，我的抗击打能力还是没问题的。 哼，他之所以让竹青接替你的位置，本身就没打算和对手硬扛。 小三，你来安排吧。 唐三点了点头，将这一场出战的人选招到了自己身边，压低声音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布置战术。大师柳二龙和弗兰德都在一旁静静地听着，三人没有发表意见。他们都明白，只有凭借自己的实力和智慧在不断的战斗中磨练，才是让这些小怪物们提升自身实力最好的办法。第三天的比赛正式开始了，全部28支队伍中只有10支走入场地。偌大的广场内布置已经和第一天有了区别，除了原本唐三他们曾经使用过的中心比赛台不变之外，旁边还搭建了同样大小的四座擂台。全部28支队伍在这第三天的战斗中依旧是分成三组，史莱克学院正是第一组上场中的一支。由于他们在第一场比赛中恐怖的爆发力，再加上他们的对手也是这次夺标呼声很高的象甲学院，因此他们之间的比赛依旧被安排在了中心主赛台之上。作为数年一度的盛事，再加上参加比赛的魂师都是各方招揽的对象，今天的贵宾看台上观看比赛的贵宾几乎和第一天开幕式时没什么两样。不但帝国高层们都在，帝国皇帝雪夜大帝也依旧端坐在第一排中央的位置，只不过今天他的身边两个人变成了四个，除了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和白金主教萨拉斯之外，多出的两个人，一个正是七宝琉璃宗的两位封号斗罗之一古斗罗古荣，另一人就比较怪异了。别说贵宾席上的帝国高层有不少目光都落在他身上，就连两旁比较远一些的观众席上，观众们也都注意到了他的存在，因为这个人的外貌实在是特殊了一些，用特殊来形容都显得有些不足。此人的身体实在是过于庞大，虽然是坐在那儿，但他的身体也比普通人站着要高上许多。古斗罗的身材骨架已经很高大了，可是和白金主教萨拉斯身边这个人相比却逊色的不只是一分。这人的身高用目测估计起码在2米5以上，自己一个人就占据了贵宾席上三个宽大的座位，端坐在那儿就像是一座肉山似的，皮肤黝黑，一双大眼睛宛如铜铃，黝黑皮肤上似乎浮现着一层特殊的光芒，整个人坐在那儿给人一种很有威势的感觉。他须发皆白，看上去至少有七旬以上的年纪。宁风致也没想到这个人居然会出现在贵宾席上，在他身边的古斗罗传音向他问道： 风致，怎么天象呼延镇这老小子也来了？ 你看看象甲学院今天的对手是谁就明白了，萨拉斯把呼延镇叫过来恐怕也是为了他们。 武魂殿的实力之所以被称为大陆最强，甚至可以与两大帝国相比，与七大宗门中的下四门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七大宗门里，上三宗的七宝琉璃宗一向是支持天斗帝国皇室的，而蓝电霸王龙家族则保持中立，昊天宗隐隐支持星罗帝国皇室，而下四宗则与武魂殿关系密切，虽然不是附属，但也绝对是同气连枝。象甲宗所在的地方正好与天斗城不远，此时坐在白金主教萨拉斯身边的肉山正是象甲宗宗主天象呼延震。如果不是一宗之主，他又怎么会有资格坐在贵宾席的第一排呢？ 看来这一届的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越来越有意思了，果然是年轻一代的崛起呀。风之，当初你预测他们将是魂师界的黄金一代时，我还有些怀疑，但现在看来应该是不错了，只是不知道在总决赛的时候会有什么队伍出现。今天史莱克学院的对手是象甲宗，你还看好他们吗？ 为什么不呢？象甲宗实力虽然不弱，但他们的缺陷也十分明显。以唐三那么聪明，还有一位理论上无敌的大师指点，这场比赛只要他们全力出击，获胜应该不是问题。哎，等等，怎么会这样？ 正在说话之间，宁风致已经看到了正走上中央比赛台的双方队员。史莱克七怪他都见过，此时首先看到的就是走上台的戴沐白、黄远和精灵三人。看到黄远和精灵，宁风致立刻就明白，这一场史莱克学院依旧不是全力以赴。他轻轻拍了拍自己的额头，无奈地摇了摇头，看向身边的古斗罗。 这史莱克学院果然是厉害啊，面对象甲宗竟然依旧不是全力出手。还好他们换了两个人，希望这不要是一次失误才好。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